浪飘，海水绕海礁，人都说咱道儿小，远离大路在前哨，风大浪又高，自从那天上了岛，我们就把你爱心上，陡峭的悬崖，汹涌的海浪，高高的山峰，宽阔的海洋，啊，祖国，亲爱的祖国，你可知道战士的心愿？这儿正是我最愿意守卫的地山飘，海水绕海礁，人都说咱道儿荒，从来不长一棵树，全是那石头和茅草，啊，有咱战士在山上，管教那荒岛变模样，搬走那石头，修起那营房，栽上那松树，放牧着牛羊，啊，祖国，亲爱的祖国，你可知道战士的心愿？这儿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国。